收听啾啾 TV 喵知识，我是 Joy。 Hello，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oy。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怪事，甚至有些不可思议。就像我们之前的影片《超异症》中所说的那样，这些患者是拥有让人羡慕的超能力，还是缺失了无法忘记的能力而陷入痛苦呢？那今天我们就再来看看一个更可怕的怪病，就是无痛症。顾名思义，就是感觉不到疼痛。它也是目前医学上重要的研究对象，还很有可能成就全人类哦。一位来自苏格兰的71岁卡梅伦天生感觉不到痛楚，无论是做手术甚至是分娩都不觉得痛。医生说他是患有一种罕有的疾病，就是先天性无痛症，怎样受伤都不觉得痛，头痛牙痛等等通通都没有。在许多人眼中，这或许是一份天赐，但事实并不如此。其实疼痛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当我们受伤时，身体就会发出警号，让人感受到痛楚，防止受到更多的伤害。一个没有痛觉的人真的会存在吗？如果没有痛觉的话，那个人打架会不会很厉害呢？但是当你看到了那些案例的话，才知道那是多危险的事。美国的金格拉斯也患有先天性无痛症，他自幼的时候就喜欢咬手指，因为没有痛觉，他曾经把手指咬到血肉模糊。迫于无奈之下，他的父母只好把他的牙齿拔掉。他还经常不自觉地揉眼睛，甚至把手指插到眼睛里。为了确保眼角膜的完整，他从小就需要佩戴护目镜，但是他的左眼已经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失去了一半的视力。而另一位5岁的小男孩 Isaac 同样也是患有无痛症，全身感受不到痛。一般孩子跌倒如果有深深的伤口，通常会痛得大声哭闹，但是他就算从操场的运动设施掉下来，摔坏了骨盆，反应也是相当的淡定，只是觉得有些不对劲，但是感觉不到疼痛。而目前医学上无法解释这种病的成因或治疗方式。艾斯克天生对疼痛免疫，从小就喜欢故意跌倒或者是拿脸去撞桌子，将伤害自己当作一件有趣的事，完全不知道其中的危险性。他父母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正在伤害自己，还曾经把手放在燃烧的火炉上，甚至还有一次用摔碎的玻璃杯的碎片来划伤自己。艾斯克的父母虽然跑遍了各大的医院寻求协助，但是由于这种疾病相当罕见，医护人员只能教他如何辨别疼痛。他现在终于知道流血是不好的事情，但是他现在还是分不清各种受伤的程度。他知道如果他的父亲不小心踩到他时，他应该会感到疼痛，但是他分不清如果一只猫咪在他身上磨蹭的时候算不算是伤害他。不过艾斯克除了无法感觉到疼痛之外，他还患有另一种罕见的疾病，就是无汗症。这种病使他无法控制体温，也无法感觉冷热。不过他们家的情况还算比较好的，不需要靠急救措施来防止他受伤。其他还有很多孩子，他们的牙齿全部都被拔光，以避免他们无意识的自残，像是咬舌头或者是咬掉自己的手指等等。但以目前的医学发展趋势估算，未来可能还要耗时多年进行相关的研究工作，才有机会查明无痛症的真相。因此这些患者还需要经过漫长的等待。这听起来真的是很可怕，患有这种病的人想要平安长大还真的是很不容易。不过这些患者对于医学研究上也非常重要哦。目前全球大约有20%的人口被慢性疼痛困扰，当中有一半更忍受中度至重度的疼痛。为了帮助病人止痛，全世界每天要消耗大约140亿剂止痛药，这可是庞大的经济诱因。科学家表示，先天性无痛症的患者其实是人类的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解开基因的秘密。来自佛罗里达大学的医生，他们正在进行一连串的研究，他们测试患者的身体以及脑部的反应，希望能找出突变的基因，并表示在未来5年很有可能研发出新的止痛药。也有英国的医学团队从患者身上抽取基因，把能抑压痛感的基因注射在老鼠身上，再施加压力与热力来测试老鼠的反应。结果受基因改造过的老鼠与无痛症患者一样是无惧痛楚。他们正在 进行研究，希望能取得更多医学实证来进行人体试验，帮助受疼痛折磨的病人来止痛。而这些患有无痛症的患者在其他的感知方面基本上都是正常的。其中一位患者贝茨说道，人们认为没有痛楚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会让你变成超人。然而对于他们来说恰恰相反，他们渴望知道疼痛意味着什么，以及体会疼痛的感觉。而在贝茨小的时候，他父母一直以为他有轻度的弱智，因为他总是磕磕碰碰，显得很笨拙，身上到处都是淤青与伤痕。他的父母或其他的兄弟姐妹都没有这样的症状，直到他5岁的时候，贝茨才被诊断患有无痛症。他曾经咬掉过自己的舌尖，但是没有明显的痛觉反应。还有他从楼梯跳下，右腿骨折，却好像没有受伤一样。贝茨表示，有时候他假装自己有痛苦，以防止自己鲁莽行事，但是对于一个不知道疼痛的人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他说他现在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否则的话他可能怕自己有一天就不在了。失去这种身体的自然预警机制，许多患者在儿时或青少年的时代经常会表现出自残的行为。曾经就有一名巴基斯坦的小男孩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关注。作为街头艺人，他经常在炙热的炭火上行走，用刀割自己的手臂而丝毫感觉不到痛苦。后来他从屋顶上跳下，死去的时候只有10多岁。专家表示，许多男性在20岁左右的时候还会做出许多荒谬至极的危险行为，而导致自己死亡，因为他们根本不受疼痛的限制。还有许多人关节受伤，以至于需要坐在轮椅上，最后因为对生活失去希望而自杀。而我们之所以能感受到疼痛，是因为我们的疼痛神经与细胞表面的蛋白质反应，并从皮肤一直延伸到脊髓。人类体内一共有6种痛觉神经，当受到刺激激活时，它们会向脊髓发送信号，信号又会被传输到中央神经系统，然后传送讯息到大脑，从而帮助人类感受到疼痛。当然大脑可以关闭这种疼痛信号网络，包括使用内啡肽等天然化学物质产生压力或肾上腺素。世界上大多数的鸦片类似止痛药，以吗啡、海洛因以及曲马多为主，它们的效用与内啡肽相近，但也有成瘾性问题，后果是毁灭性的。科学家们已经开始意识到，研究这种罕见疾病或许能够为理解疼痛本身提供新的认识，甚至可以利用它的特殊机制来治�疗慢性疼痛。估计每年有1/10的成年人被诊断出患有慢性疼痛，这种疼痛平均可以持续7年的时间。在本世纪初，加拿大的一家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搜索类似案例，并尝试对他们的 DNA 进行排序，结果显示，他们发现在这些患者中，名为 SCNP9A 的基因发生了突变，而这个基因可以调节体内名为 NF1.7 钠通道的路径，而这个通道决定了人类感受疼痛的能力。他们表示，抑制 NF1.7 的药物可能会成为治疗慢性疼痛的新方法，而且因为这些无痛症的患者，他们除了缺少痛觉以外，其他的感官功能都是正常的，所以这也就预示了药物的副作用会最小化。有专家指出， NF1.7 是一个困难而且具有挑战性的药物标靶，因为它是9条非常相似的钠通道之一，而这些通道都非常的相似。这些通道在大脑、心脏以及神经系统中都非常的活跃，所以必须在相似的通道中精准找到自己想要的，如果弄错的话，后果可能会很严重。通过研究，专家发现名为 PRDM12 的基因，它似乎充当着总开关的作用，可以关闭或者是开启一系列与疼痛神经有关的基因。在慢性疼痛状态下，你的 PRDM12 的基因很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它可能处于过度活跃状态。如果我们能够对它进行调整的话，就能够让疼痛神经回归到正常的默认状态。而另一方面，这个基因它只在疼痛神经元中表现，所以如果开发出可调整它的药物，就可以获得副作用很小的止痛剂，不会影响到体内的其他细胞。这对人类来说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尤其那些长期被疼痛困扰的病人。虽然他们说这个止痛药的研究得益于这些无痛症的患者，但是对他们而言，他们以后重新获得疼痛的希望还是非常渺茫。这些患者通过参与研究，许多人都是首次被医疗专家注意到，并在很多病例中，患者都是首次得到专家的建议。如果没有这些无痛症患者的贡献， 点，人类就无法在这个领域取得进步。而通过成为医疗体系的一部分，他们也可以从中受益，因为相关的一些策略可以在这些家庭中实施，减少孩子们因为这一疼痛障碍对他们自身健康成长的影响，也可以开发出能够在早期发现这些患者诊断的方法。虽然基因疗法还没有发展到科学家可以恢复无痛症患者缺失通道的阶段，但是这些无痛症的患者人数稀少，因此寻找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法的经济动机并不存在，所以这些无痛症患者恐怕也很难治好自己的病了。没有经济动机就意味着没有人或者是机构去研究，不过他们也希望总有一天他们可以帮助到那些被疼痛困扰的人，然后呢，因此反过来可以找到恢复他们痛觉的方法。好了，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一下哦，还有记得订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